钱买走啊，我今晚就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啊， 是呢，即是讲理想我有咩错呢，即是讲下严打唔会有错啦， 嗯， 出街呢日应该就係正正係十一啦，或者好似十一啦，吓正正係十一嚟嘅，即係呢轮呢喺个即係我搞咗个微信嘅聊天室啦，咁呢轮同啲战男倾偈啦，吓都离唔开呢个严打呢个问题，咁，我就成日喺度讲，即係我喺個聊天室啊咁講咧，呢輪喂你哋玩桑拿要小心啲。 嗯。 咁啲人啲我就話喂咁你斜 K 都危險嘅啫。咁我就同網友係咁樣講嘅，我就話。 嗯。 你去斜 K， 佢啦佢你唱緊歌時候佢告你咩嘢？ 嗯。 啊、非法飲酒啊？啊唔會啊嘛。 嗯。 咁、啊、樣只要咧我估計啦，只要你唔係光珠 K。喺間場啊，喺個房裏面冇毒品，同埋唔係將條女就地正法嘅話，某程度 OK 嘅，我覺得啊。當然啦，啱啱有個網友都同我講，今日嘅啊，佢話上次咧，我有個朋友就嚴打期間，十二個喺沙咀就唱邪機俾人拉撚咗，即係咁呢個嘢咧，我就其實有個解釋嘅，咁我一陣間講俾我一陣間講下啦咁樣我會覺得點解桑拿會危險啲呢，桑拿呢就唔同啦，你一上到去好似間場咁90分鐘，你基本上你接收70分鐘你自己除曬件衫㗎喎，玩桑拿你唔同唱邪 K 喎，唱邪 K 你永遠都著住衫喎，你只要唔玩光珠 K 嘅話 ,ok, 咁某程度係危好多㗎喎，係咪先，喂啲公安上到嚟，喂你個個撚人屌你攞啲光脫脫嘅，你走唔甩啦，係咪先？你啲時間長啊嘛。好啦，但係如果你唱邪 K， 咁危險邊度咧？咪酒店咯。 嗯。 啊，因為酒店已經唔關邪 K 事啦，已經係同邪 K 冇關啦，已經係酒店你博就係嫖妓啫，係咪先？係咪先？咁酒店所以咧呢輪咧，我就會建議啲網友咧住啲好少少嘅酒店啦，四星級以上啦，或者係啲大間少少啦，有幾百間房啊，你博佢啊 check 唔到你啊嘛，同埋有啲。酒店係難上啲嘅，你有時卡你先至搭到 lift 嘅，咁嗰啲某程度又會安全啲啦，咁你可以選擇呢啲啦，當然啦，我唔會保證100%安全 ,ok,只係我透露一啲方法，希望網友就自己識得玩 ,ok, 好啦， 嗯， 就點解話連打點解逢係十一先係勁嘅呢，其實一年裏面呢就有兩個日子呢係特別嚴重嘅， 係 阿的你知唔知邊兩個， 一定是 十一啦， 系啦，一跟住就八一啦， 唔系 新年 ，yes， 农历新年咧，主要系啊，吓，喂，你知农历新年就大家好明白啦，赶钱啊， 新年前，农历新年前系啦， 系噶，农历新年前先严打，农历新年后系唔会严打噶， 即系你到初一咧，应该冇人打你嘅， 初一咧你系可以喺条街度打麻雀噶，玩斗地主噶， 应该唔系 攞埋钱出嚟冇问题。 应该初一咧，你喺街度玩 free play 咧都冇人理你。 冇问题嘅，话声真系冇问题嘅。你初一，我好够胆讲，初一你玩真系冇问题，唔会拉你嘅。话声你听 ，OK， 都冇咁衰嘅。话声你听，我阿爷咧都系个好识做嘅人嘅。咁当然你解释到，新年前系几危啦。 系啦， 但系十一点解系危咧？你成日谂就系国庆，国庆危，其实唔系国庆危，系国庆系一啲咩嘢日子。國慶是他們分錢的日子，即是他們他們你們知道哪有他們的啦，那我費事講那麼多啦，他們通常是選有些日子呢就我來一年做得那麼辛苦啦，給些錢你大家洗一下啦， 好像出 bonus 那 樣 bonus, 就是這一次出的啦， 話 聲聽，喂平時什麼五一啊，什麼勞動什麼假期啊，所以什麼嚴打，喂好細雞㗎咋嘛，係咪先，頂籠咪數一兩次王咁樣，乜就交差㗎，唔係㗎，十一就唔係啦，喂等錢用啊，我要嗱平時我哋刮埋啲文脂文膏係咪先，我有一自己袋㗎啦，但呢次我要出糧㗎嘛，冇辦法㗎，出糧我資金係邊度攞啊，咪喺你班撚樣度攞囉， 吓系咪先？喂，咁咁，而且呢呢、這个十一严打系唔同我哋以前嗰啲嗰啲咩大运会啊嗰啲严打噶嘛？大运会严打系中央落嚟数， 系 十一系地方自己数， 嗯， 地方自己数就自己来。自己立錢啦，係咪先？當然啦，係咪先？嚇、嗯，當然啦，你都你都睇下喎。喺最嚴嗰幾日咧，即係要做 show 嗰幾日咧，你有錢、 嗯、 都唔會放到出嚟噶。 嗯， 除非你識人 ，OK， 識人都危噶。即係你知我哋識一個成日鳩噏嘅朋友噶啦，係嘛？成日吹到好撚大嘅咧，啊咁啊成日唔做節目嗰個咧，係嘛？啊咁佢覺得識佢都話識人噶。咁我有我有次有個朋友要救，咪一人救唔到，係咪先？不過嗰次係好大鑊嘅，嗰次係大運會嚟嘅，啊咁我都理解佢點解救唔到嘅。OK， 嚇嗱咁你又咁你又講下啦。喂，如果你哋出嚟玩，咁你係除咗你係要分清咗桑拿同埋斜 K 嘅分別之外，有一樣你做網友嘅嘢都要特別小心同埋留意嘅嚇、啊，就係、是、路邊雞。 嗯， 路邊雞包括乜嘢呢？包括倉裏，嗱、 嗯 我使唔使需要詳細解釋嘅倉裏係咩啊？ 解釋下啦。 嗱、我認為叫路邊雞或者叫倉裏啦。咁其實喺常平係好有好多嘅。咁佢有啲出租屋嘅地下係一個嗰啲應該本來就係一個地鋪嚟嘅。咁、 嗯、 你知唔係咁多人租噶啦，係咪先？個地鋪咧就改建咗成為一啲色情嘅買賣地方。 係、 嗯，你行入去。啊，好最出名噶啦，CP 肥婆啦，啊咁樣嗰啲網友實，已經網友去咗 CP 實知噶啦，啊肥婆倉女啦，咁好出名噶啦。咁你去肥婆度，咁啊咁有啲倉女咧就坐曬喺一啲鋪頭入邊， 嗯， 俾你揀。呢類型咧就我認為係呢啲又叫倉女，亦都我叫路邊雞啦。即係路邊雞當然有啲喺條街度溜你噶啦，例如你喺楊 X 酒店附近啊，你一條友行街咧，夜晚就會有啲。男人問你處不處㗎喇，咁或者喺啲靚嘅酒店啊，五星級酒店附近就實有㗎，唔知點解㗎，反而三四星嗰啲冇㗎，咁就呢類人其實呢類都危險㗎喎，點解呢？危險喺邊度呢？你係咪你會嗌條女啦，咁係咪一齊行先，一齊行一俾個公安撻住，咁佢就一定係捉開你分開嚟問啦，點問呢？你問個香港人你識唔識隔離呢條女， 嗯， 你啱啱先揾嘅啫，你梗唔识啦， 嗯， 系咪先？咁佢又要分开问佢条女，你识唔识呢个香港人？ 嗯， 佢都唔知噶嘛，佢哋知你香港人啫，佢唔知你叫咩名噶嘛， 嗯， 系咪先？咁、嗯、某程度，你唔识，佢、就有权叉住你，叫鸡噶啦，嫖妓噶啦，咁、你可能会问啦，咁我哋卡拉 OK 咪一样，系咪先？你记住，卡拉 OK 有一个唔同。佢有一個中介喺度， 係 OK。假設我哋去金 X 型沙灣 ，OK， 嗰啲女係經過媽咪介紹嘅，係表妹介紹嘅 ，OK 嚇、嗯。咁、喂，我唔知嘅，我哋上嚟唱歌，有個朋友介紹朋友俾我識，啱啱坐落嚟嘅。嗱，其實斜機解釋個藉口就係呢個啦。 嗯 嚇，我係唔識，但係呢個係我識嘅朋友介紹嚟㗎嘛，嗰個媽咪。 嗯， 當然你唔會走去同阿公公講呢個係媽咪啦，啊呢、這個只係你知佢咩名㗎嘛，有卡片㗎嘛，啊呢、這個咪表妹囉，啊呢、這個表妹咪介紹啲女仔我識，合情合理合法啦，唔係介紹女仔幫你識都唔得啊嘛。 嗯， 所以某程度騎機係可以避過咗呢樣嘢嘅，但係點解釋？我啱啱想講網友所講嘅話，喂大佬。啱啱上個上個星期度啦，應該係節目出街之前上個星期度啦，我唔知幾時其實嚇。點解先12個香港人上咗沙咀一間夜總會，即刻俾人拉咧？ 嚇、嗯！ 我最簡單嘅啦，嚴打期間，揾、 嗯、 錢啫嘛，屈、 嗯、 你冇屈你咯，屈你唔起啊？係咪先？即係有網友問你點樣同啲公安拆？點樣唔俾公安呃錢？啊，有個網友係咁樣留言俾我嘅喺微博或者微信，我就同佢講，如果係普通人，你只有兩個方法，一就係俾錢，第二15日，冇第二個方法㗎啦 ，OK？ 除非識人，識人就唔係普通人啦，係咪先？係咪先？咁你話嗱點樣防止佢呃錢？喂，佢根本就係屈你錢啦，你防止唔到㗎啦，你只係某程度你係玩嗰時候你要小心啲囉，或者有啲錢你真係要俾㗎啦， 被人 拉到的話，你真的要他罰你三萬就三萬咯，三十萬就三十萬啊！如果你真係諗住出嚟嘅，係咪先？你唔好諗住幾千蚊搞得掂啊，幾千蚊十五日就搞得掂。即係我話埋俾你聽，如果你入咗去做呢行政拘留十五日，每日係一嚿水噶，阿爺會問你攞翻嘅，話聲你聽。咁即係你點樣都要跌千蚊出嚟嘅。 係， 就算你跌咗啦，亦都仲有一個重大禍，佢有權咧吊銷你呢個回鄉證喎。吊銷你回鄉證可能是為期三年，通常都是三年的。咁呢三年之內你又唔可以翻大陸噶咯？喂，其實某程度幾大鑊噶喎。咁某程度好簡單，呢啲環境咪梗係撚就啦，尿屈俾你啦，係咪先？ 但你估通常開咩價咧？呢啲期間？ 呢啲期間梗係開天殺價啦！每年最勁就係呢日子噶啦，同埋新年。新年我一間，其實你估到點解噶啦嚇先，係先？喂，呢啲日子，喂佢要趕錢分俾啲兄弟姐妹噶嘛，所以佢開嘅價一定係高嘅。你唔好諗住幾千蚊落到樓啦。新年就更加啦，新年你出咗商量噶啦嘛，你係一個最有錢嘅時間嚟噶嘛。佢呢個時間唔屈你幾時問你攞啊？係咪先？如果佢走去清明就係問你攞，清明你攞可能冇錢啦，你可能啱啱使緊曬啲錢啦，諸如此類啦。就算係國內人，清明係啱啱翻嚟大陸打工嘅，係翻嚟深圳打工嘅，佢都冇錢俾你罰啦。講真係咪先？所以某程度係十月一號，佢哋要分錢，呢個時間就係最撚多。新年期間，你哋係你哋荷包有，咁啊，梗係趁呢啲時間嚟攞你錢㗎啦，呢啲好正常啦，係咪先？所以咪形成咗十月一號打風零舍大力，零舍大囉，係囉。咁你有咩問 嗱，去到嗱，另外咁調返轉問啦，就係其實係咪唔應該上去呢段期間？ 唔係嘅，我都講過啦，斜K其實冇問題嘅。我咁講啦，我當然我唔可以保證十八分之一安全啦，都係你係去酒店嘅途中你要小心啲啦，你要小心啲啦 ,ok, 同埋你要住啲四星級以上嘅賓館啦， 揼骨呢 揼骨冇問題㗎，甚至你係斜骨都冇問題㗎，你記住嗱，我唔好話冇問題先，當然啦，啲斜骨牆佢好清楚㗎 ,ok, 喂而家嚴打緊喎，佢可能將個斜骨就變咗叫做泰式，你真係咪邪呢，就要同條你傾啦，唔得啦，我撚眼啊，屌你啦，幫我打啦，咁樣佢有權幫你打㗎啦 ,ok, 好似我去開嗰啲金字頭嘅牆呢，佢真係嗰陣時候就話冇就冇㗎啦，佢哋收風係最早最快㗎，話聲你首先有時我得閒呢，我都會去呢啲咁嘅邪骨牆去睇下佢哋揚唔揚啊，同埋問下佢哋喂呢排得唔得啊，佢話得，咁其實邊度都得㗎，佢話唔得呢 就邊度都唔得㗎， 邊度都唔得㗎喇，我真係我呢個係好好嘅，你又唔係多，你攞200多蚊去起個斜機咁樣順便問埋同埋有時唔使問啦，明目張膽嘅係咪先，條褲就除緊曬嘅，唔係除一半嘅，你有時呢除一半㗎嘛啲褲，咁樣嗰啲其實有危險啲㗎喇，你睇佢除褲嘅時候你就知道咩環境㗎喇，或者呢佢係又唔想你登記啊，嘅啲夸啦，好多古靈精怪嘢，你又係喺呢啲細節裏面你係預測到預計得到呢間場呢一輪係咪嚴打，尤其是我可以開金字頭符字頭呢兩間場呢，佢哋收風收得特別快，因為即係有貨㗎嘛，識醒㗎嘛，咁佢哋真係會有呢啲咁嘅服務俾你哋，但係你唔好兜口兜面問，兜口兜面問呢佢實話冇事，但係你可以睇喺期間睇得到㗎 ,ok, 咁你可以試一下啦，或者有講下邪骨啦，因為有今日喺啲網友喺咩呀聊天室嗰度嗰度又係咁傾，咁有個網友就話呢，有冇地方係起機又起得好，揼骨又揼得好嘅 ,ok, 嗱我就介紹咗㗎啦，咁而家呢喺大陸呢喺深圳呢好多一國兩制場嘅，咁一國兩制場呢某程度呢啲女會揼得好啲嘅，咁而家一國兩制場會係點樣嘅呢，其實呢係記住技師還技師，飛機妹還飛機妹，但係嗰啲飛機妹呢 都係搭得好啲嘅。嗱，佢比喺金字頭，我哋去咗金字頭嗰啲場係搭得好啲嘅。咁你咪可以試下咯。但係你要記住，一放喺一國兩制場咧，大唔好話大部分咯，我諗起碼有 80% 以上咧，都係藏尾機。 嗯， 咁要解釋下咩叫藏尾機啦。嗱，我哋去啲正宗嘅斜骨場啊，有正宗嘅斜骨場啊，OK， 即係金字頭、負字頭嗰啲啦，係嘛？ 嗱， 咁咧佢哋嘅機咧，嗰條女幫你起機咧，佢就拍佢喺啲隔離起嘅啫。 嗯， 嚇，咁咧就即係你好用，好容易伸手觸手可及喺佢喺佢對波度啦，可以摸下佢、擦下佢啦，或者錫下佢啦，咁呢啲都可以啦。但係床尾機就有個唔好處啦。 嗯， 佢喺你隻喺你嘅床尾度。即係你隻腳嗰度抹張開你嘅大腿喎，唔係張嗰條女嘅大腿喎，張開你嘅大腿喺嗰度呢而幫你起。喂，你揸唔到佢㗎，唔係揸唔到嘅，你咪要起身囉、啊、喂大佬，我嗰度享受緊俾你起機嘅樂趣，你叫我起身揸你，我就覺得唔係咁好囉，係咪先？咁通常有啲咁叫床尾機嘅，講真。咁有我又有啲介紹下啲波推啦。喂，有個網友介紹嘅波推幾好喎，1898啫。 嗯， 但係我覺得咁我又可以介紹下波推嘅，我貴少少啊，三嚿水留下啦，200多元啦。咁你喺呢個福田口岸， 係 啊，有一間七天酒店附近，咁、有一間藍有顏色字頭嘅桑拿唔係嘅骨場，咁嗰度咧就有波推啦，嚇、啊、咁都係200多元啫。如果你係嫌福田唔同，你可以開羅湖嘅，咁我亦都可以介紹下嘅。羅湖有喺呢個湖先邊度呢，樂園路黃背嶺附近呢都有一間有一間黃字嘅，黃就係鳳凰嘅黃嗰、那個黃啊，咁呢嗰度都有一個波推嘅，咁又係好似200多元囉，咁佢嘅可以試下嘅。但係你話諗住要啲技師手勢好又可以舒服呢，咁就冇得揀㗎啦。你前面嘿嘿地嘅試下呢個床尾機啦，咁係喺啲㗎啦。但係咁你都知喎、逢係床尾機呢，咁佢係收你一個特筆嘅價錢。 係。 OK， 你另外係一定要簽小費㗎喎。 嗯。 以前就可能話一嚿水起個機啫，而家可能未必係㗎喎。而家可能係收你85元啊，2嚿啊，或者你去啲高級啲嘅牆咧，啲大牆啊、大牀啊、大牆咧都有啊。其實咧啲養身啊嗰啲咪係咯，嗰啲某程度可以咁樣收你3嚿水小費喎。 哇，好貴啊！ 東 X 園啊嗰啲咪係咯，係咪先？嗰啲收你3嚿水小費，淨係嗰個服務啊，都收你200多元嘅嗰個養身。 嗯， 某程度真係喺嗰度搞一次，你可以喺金都搞2次噶，都有呢啲咁嘅價錢噶嘛。講真，咁啊～封建遊人啦、啊，我就會覺得係咪先？仲有冇嘢問？ 冇啦， 冇嘢問就還咗債先。 嗯， 即係點樣講呢，應該講下助理啦，係咪？上個禮拜講咗啊嘛，咁樣嚇，咁啊短短地啦，7分鐘睇下個，咁啊實講唔曬嘅，咁啊唔講唔曬，咪留翻下個禮拜咯，盡量講曬佢啦。 嗯， 呢次又撚過癮嘅，咁啊因為咧上次去咗金龍 X 啊嘛，喺佢做佢喺嗰度佢而家喺嗰度做媽咪啊嘛，咁啊。嗌咗件你走啦，咁第二日咧就佢已經微信我啦，佢就話：哎呀，你唔陪我，我又覺得真係好唔開心咁樣啦，咁樣講。咁我話得啦，咁下個禮拜咪陪你出嚟食飯咯。咁我就揀咗個星期二， 嗯， 啊星期二，咁啊又放工啦，咁去啦。咁我又租咗喺布吉一間酒店，叫做可域嘅。OK， 嗱可域酒店有咩好處咧？佢對面。就係、是、地鐵站啦。 係。 嗱，我哋成日咧住錦河啊，錦河賓館，喂，錦河酒店，佢有個唔好處嘅，搭車好撚困難嘅。如果我哋沙灣玩， 嗯， 搭車，我哋每次差唔多除咗好難接的士之外，我每次搭白牌，搭白牌係貴比搭的士貴20皮嘅。 嗯。 啊，咁譬如30元，咁啊要50元嘅啦。咁啊，佢喺接的士係比較麻煩嘅。咁呢次我啊精啦，咁啊我啊租咗呢、這個可域。可惠都唔差嘅，起碼佢有個自助早餐俾你食嘅，啊，咁得300多元嘅啫 ，OK， 咁、我又諗住租定啦，咁跟住就嗌咗阿助理過嚟啦，咁之前咧我又係嗰招，買咗隻手錶，咁、又呢個牌子噶啦又係買隻白色嘅， 嗯， 咁啊後佢一上嚟，我喺背脊攬緊住佢先啦，係咪先都攬住佢， 送俾你啊，一送住就即刻帶啦，一帶佢就即刻錫啦，一錫啊即刻撳個落床啦，涼都冇沖啦，當然又係嗰招啫，我沖咗㗎啦，我沖咗㗎啦 ，OK 嚇嚇嚇，涼都冇沖就佢唔好沖涼啫，跟住擺個推佢落床，跟住就做我啲應該最想做嘅嘢啦。咁做完啦，咁啊百無聊賴㗎啦嘛，咁啊又係嗰招啦，去睇戲。其實真係有時唔應該睇戲， 點解咧？ 即係嗱咁樣氣氛唔好啊！我揀啲片種咧，真係正契弟 啊！你揀咩戲睇啊？ 八八河 哦， 咩消失的五年啊？睇咗未啊？ 我睇咗啦， 睇咗啦， 被偷走的那五年 啊，被抽走的那五年。咁我又去走去大分啦，喺布吉大分站啦，又係去翻上次買唔到飛嗰度啦，係咪先？咁啊。不過好似而家喺香港都落咗畫啦，套嘢喎。 唔係啊，仲上緊。 仲上緊啊，可能做嗰陣已經，可能今出街嗰日已經落咗畫噶。OK， 咁啊買飛睇戲啦。我見到你知道其實我幾中意白百何㗎嘛，係咪先？咁我話得啦，就睇套咯。咁睇冚家產嚟悲劇嚟㗎嘛，你知啦嚇。後面喊苦喊忽，睇一下，屌你老母！走嗰時候散場嗰時候做你喊。我屌你老母唔係啊！你唔係講少啊嘛？喂咩嘢氣氛啊？之前幾撚開心啊，大佬送嗰隻錶俾你，係咪先有啲男女朋友嘅 feel， 係咪先睇得又係喊，都唔撚緊要，連啲女人係水族係啱，由戲院就喊撚到屌你老母落樓下，一樓下就行到喊到搭的士，因為那個的哥就話：先生你咩事啊？我跟住佢講，未先我講卡文氣啊，他哭，不關我事啦。哇，嗰個的士都好似好撚正義咁啊，成日喺個倒後鏡咧，有一個好凌厲，飛起好撚賤種，覺得我一個賤種嘅眼神望緊住我啊。啊，我消費者唔關我事。喂，下次真係你阿媽睇啊，屌你老母，再帶同啲女睇埋啲咁嘅閪戲咧。喂，即係你阿媽嗰個氣氛唔好啊嘛。係咪先？上個酒店送日錶，跟住執一劑幾多浪漫，跟住食少少嘢，係咪先？食嗰餐梗係唔好浪漫啦，都係皮呢排話食咗飯啦，跟住去睇戲，拖住手壓攞包炮谷，係咪先？但係大佬啲炮谷真係唔好食，話曬啲下次唔好食啊！總之 你邊度睇啊？ 大分喺大分嘅一啲電影城 ，OK 啊，電影城裏邊睇嚇。而家啱啱做緊侏羅紀公園。3D 嗰套啱啱做緊你可以去睇嘅或者去睇即係上幾個月已經做緊嘅咁跟住一路睇睇開頭幾開心喎睇睇一下喊已經嘩其實唔淨止我喊後面呢嗰啲唔三唔識七嘅女士們都喺度喊咁點啦咁喊都上去酒店啦屌你後面仲喺度都唔係喊喺度索緊鼻嘩屌你有咩環境先我推佢落去床好啊定係同傾偈好先即係你知啦都幾攰㗎嘛睇完場戲先坐啫行下街都幾攰㗎嘛。我又唔撚想即係焗要我同佢安排佢啦又係嗰啲好撚死嗰啲啦即係要談情說愛咁樣做戲啫。 唔使咁。 我真係估唔到啲埋牛都講呢啲事話呢啲咁嘅行貨做戲啫唔使嘅假㗎嘛係咪先。是都要講呢啲咁嘅嘢。咁啊氹到差唔多都幾夜㗎啦咁啊就快一陣啦咁又再執劑囉係咪先。咁嘩呢個助理都執唔少次㗎喇我覺得。你哋阿爹有冇覺得奇怪 係囉 點解條女 你好少會咁樣㗎。 出咁多次呢 係啊你好少會咁㗎。 我今日話俾你原因。 嗯。 我好鍾意呢一啲女仔呢同其他女仔唔同。 嗯。 喺邊度唔同呢快閪係有啲唔同。即係呢你同普通性工作作者做係可能嗰條女係好多水係咪都會可能都會收縮係咪先你會覺得好有快感啱啱先。同助理做喺佢做愛嘅時候有一個係好特別嘅事情會發生。 嗯。 當佢興奮嘅時候呢佢會縮得好犀利。 嗯。 係某程度好似有個 kick， 好似唔係一個 kick， 好似有兩隻手指即係拇指同埋食指形成一個圈夾住你條鑽咁樣㗎即係佢好似捉住你條鑽搵住你手指捉住你條鑽咁樣喂佢有好似有一個一位喺度㗎一縮起上嚟嘅時候喂嗰種抽插好撚過癮㗎喎你諗下每次我一抽完之後掹出嚟嘅時候個袋係喺入面㗎即係佢係捉實咗嗰個袋 而我咁樣抽出嚟嘅。喂，你諗下嗰種嗰啲力度咧，喂，令到我令到我做嘢時候幾興奮啊！喂，呢啲女咧難得噶，即係我成日覺得喺出嚟滾嘅咧，呢啲女咧叫名氣。何謂名氣咧？即係會潮吹啦。 嗯。 啊，入邊係九曲十三彎嘅啦，即係會轉彎嘅啦。嗰度呢啲叫名氣，係唔係個個唔係可以練得到嘅？即係有啲女話可以係練到自己收縮，唔難練嘅。 嗯。 其實好多女仔其實高潮都有嘅，但係佢收縮得嚟咧，有一個圈可以圈住你咁樣咧，就比較困難啲。 嗯。 所以咧呢件女咧咁難得咧，所以我咪成日揾咯。嗱，好似咩178啊。168啊，咩謝婷婷啊，而家我唔揾㗎啦，因為其實佢揾得太多啦，但我都亦都會繼續揾助理㗎，因為佢有依下特別嘅服務㗎嘛， 係 咪先？下次都仲會揾佢㗎，因為呢助理係爭嗰樣嘢㗎啫，爭未擔，下次試下睇下肯擔，擔完我又俾份報告你啊 ,ok, 好， 咁得啦，嗱，我同個網友我又講明啦，又講嚴打，又講助理，我滿足咗呢位網友嘅兩個願望啦。咁啊，下個禮拜翻嚟睇下。 講多少少嘢先。 好啊， 講多少少嘢先。咁啊，關於澳門嗰度啦。咁啊， 澳門下個禮拜講。 哦，唔係，我有 friend 同我講嘅。 下個禮拜講。 下個禮拜講。好，下個禮拜講。好啦，拜。